这几日副本操练练的却就是这种配合。唐柔和包子入侵虽然不太会玩荣耀，但在冰霜森林副本这个环节却已经被叶修近乎是死记硬背的给教导出来了。此时或许有一些地方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却牢牢记得应该怎么做。穿插走位，利用攻飞、击退、击倒等各类攻击方式将怪努力聚集。此外更要注意输出必须是有清晰的思路，哪些是该手杀的，哪些是可以放一放的，哪些该摆在圈外，哪些该退到枪炮师和元素法师的攻击之下的。如此繁杂的操作，普通玩家高手根本就无力照顾周到，所以才必须要唐柔这样的操作达人。包子入侵的手速比唐柔稍差，不过只是应付眼下这局面却已经够了，只是不要突然小白病发。苏沐橙又是一炮开出两怪，总数已达28，多次的磨合，唐柔等人对打法却已经有数，此时到这一步心下都是一宽，因为在诸次的练习过程中，28就是他们的极限，到这里就要停下来杀上一会儿再继续了。谁想这次28只哥布林后，苏沐橙的风书烟幕却继续朝前跑去，几步后另有两只小怪进入他的射程，毫不犹豫一炮开了出去。 啊！ 唐柔惊讶地叫了一声，这下不就开到30只哥布林了吗？和这个姑娘一起合作了两天的副本，从来没见她出过一次纰漏，哪知这正是要刷记录的时候，竟然立刻就出了岔子。 啊，怎么又来两只？错了吧？ 就连包子入侵都觉得有些不对，此时他已是极限，再来哥布林他是完全照顾不过来了。他们要做的可并不是只是把怪引来然后坚持不死，他们还要把所有的怪照他们的心意布置起来。目前包子入侵控制有8只哥布林，再多一只他也照顾不过来了。 没有错，继续。 叶修却应声道。 炖了2只谁来？ 唐柔问。 你还可以的吧？ 叶修说。唐柔此时也是控制了8只哥布林，但以他比包子入侵高出一些手速，再多2只却也是可以应付得过来。 好，我来。 唐柔也不多说，韩烟柔上前将2只哥布林仇恨抢过，走位落花掌轰出，直接打进阵中，飞奔回来。10只哥布林尽在他的掌控之下。随后就是又是一声炮响，风书烟幕这边竟然又开了2只哥布林。唐柔一惊，10只他已经很是勉强了，再多一只都有可能照顾不到。这照顾不到的意思，倒也不是说就一只零碎出来的小怪就会导致他们团灭，而是这只照顾不到的家伙会脱离在他们的输出范围内，最多就是多用一点时间在他身上。时间，这正是他们这趟副本最重要的东西。他们并不只是以打倒这些大怪小怪为目的，更重要的是抢下最快的时间。 照顾不到的吧？ 唐柔心里虽然有了这种怀疑，但是以他的性子，在没有试过之前却绝对不会就这样说出口的。28只哥布林，包子入侵引了8只，唐柔也是8只，叶修却是引了12只，本就比他们各多4只。包子入侵已是极限，不能再多，唐柔刚刚又多招呼了2只了，达到10只。虽然比叶修还少2只，但他倒也清楚他和叶修本来就是有差距的。不过这差距唐柔并不觉得是在手速上，他觉得是在对荣耀的了解上。所以看到叶修能控制12只，唐柔觉得自己或许也是可以做到，或许就是因为对游戏的不熟，所以导致了自己 判断的不准确。这许多的念头只在片刻间已经闪过，唐柔已经准确让韩嫣柔在上，却不料那边叶修的君莫笑已经抢先一步冲出，两只哥布林被他以先前唐柔所用差不多的手法抢过仇恨，轰入阵中。14只，这是叶修目前应对的哥布林总数，比包子入侵多6只，比唐柔多4只。唐柔惊讶，这人原来还没有到极限吗？这还没有回过神呢，又是一声炮响，风书烟幕竟然又开了两只小怪。 难道？ 唐柔心中生出这个念头时，就看到君莫笑果然再一次冲出，再次接过两只小怪，总数已达16只。差距只是在对游戏上的了解。唐柔之前一直存有这个念头开始动摇，只可惜此时他并不是坐在叶修旁边，他很想看一看这人的双手是不是要比他的还要快。轰，炮声居然又响，唐柔有些呆地望了风书烟幕那边一眼，他不相信这一炮还是在开怪，这是在输出，在输出了吧。结果他看到的是风书烟幕的炮口刚刚转回，这才开始输出。又是两只活蹦乱跳的哥布林冲了过来，18只，那个家伙竟然还能应付得过来吗？10只，唐柔勉强应对，12只他有一试的心思，14只是他觉得惊讶的地步，16只他开始真正意识到他和叶修的差距原来并不只是在游戏的理解方面。18只，唐柔已经找不到言语来形容此时的感受了，他只是看到君莫笑果然又一次冲了出去，把新出来的两只小怪拉入了阵中。一瞬间，唐柔觉得这好像是一条很漫长的路，不懂得可以去学，经验可以去累积，意识也可以去提高，但是这手速，唐柔觉得自己的手速已经是极限了，此时却知人外有人。结果他却又听到了一声炮响，唐柔已经麻木了，或许一会儿还会有22、24、26，现在就这样大惊小怪的好吗？风书烟幕果然没让他失望，开怪的节奏丝毫没有缓一缓的意思。 这人难道是没有极限的吗？ 唐柔心中默默地想着，却不料这一次冲出去接怪的竟然不是君莫笑，而是包子入侵。唐柔大惊，难道连这小子也是深不见底吗？小白果然可怕。包子入侵很快也已经带着两只哥布林回来，麻利地操作着。唐柔觉得自己已经只有默默地看着的份儿了，看着看着却突然一呆。 包子，你怎么少了两只？ 啊，哪里少了两只啊？ 包子入侵不解。 你不是刚又引了两只吗？ 是啊。 加上你先前的8只不是应该10只了，怎么还是8只？ 刚才死掉2只了呀。 两人的对话叶修都听在耳中， 只是觉得纳闷，这两位到底谁是小白呀？ 方才包子入侵掌控中的两只哥布林倒下，叶修正要提醒他去接怪，结果包子入侵自己早一步就冲上去了。叶修正感慨今天的包子很是机灵，哪知唐柔却在这儿迷迷糊糊的搞什么算术题。 死了？ 唐柔还没缓过劲儿来。 今天我们都换了武器，输出强力，所以和平时我们练习时的情况不一样。现在的我们不需要停下来杀怪，只要这样一路冲下去，边打边杀就没有问题了。 苏沐橙这边好像是看出了唐柔疑惑的地方，略作解释了一下。 哦， 唐柔恍然大悟， 平时练的就是这个意图，现在有了25级武器才能真正实现，加油啊。 明白了。 唐柔应声，心下长出口气。原来差距什么的，只是自己一时小白上身，犯了迷糊，瞎琢磨出来的。 你引了多少只怪啊？ 唐柔问叶修。 16只。 唐柔泪流满面，原来并不是幻觉，差距是真的在的呀。唐柔的韩烟柔控制了10只哥布林，包子入侵控制8只，叶修的军魔校控制16只，总计34只。数字到此为止，却不会再增加，配合所制造的循环到此时算是正式形成。苏木城那边开怪始终是没有停过，但是从此时开始，34只哥布林的总数却不会再增加，因为每当开过来2只的时候，这边阵中也必然是会倒下2只。巨怪是配合，输出也是有的放矢，所有人担任着不同的角色，在输出的时候却是有节奏的寻找目标。巅峰的操作，巅峰的配合。对于冰霜森林副本而言，以叶修他们的职业组合，这样做已经算是极致，只要没有失误。原本最最担心的包子入侵一直发挥稳定，让叶修倍感欣慰。唐柔莫名其妙地小白了一下后，也再没有出过什么状况。苏木城那边更是无需多虑。而让叶修有一丝意外惊喜的，却是那个元素法师爱凑热闹。元素法师的任务只是对聚起的哥布林进行轰杀，在保证不 OT 的情况下，尽量把伤害做到均衡。可以说他的发挥只要不是太无脑，就不至于制造出团灭级别的大灾难，但想要制造出完美的伤害均衡，却也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他是一个允许出现一些偏差的角色，对他偏差的弥补本就是战术中的一环。但是叶修所看到的却是这人在发生偏差后，会在之后的攻击中自行的修正去弥补，虽然最终也不可能达到最完美的均衡，但却的确将偏差微小了很多，在细节上这人已经算是做到极致了。在之前的练习中，这人并没有这样做过，因为没有这个必要。此时显然露出了这么一手后，叶修却发现这人的水平远比他想象的还要高一些，看来也是个工会顶尖高手。在看出这一点后，叶修一边默默地得出结论，瓶中的画面却早已经转向另外一处了。叶修面前的屏幕画面变化之快，已经达到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实在是因为他要兼顾的太多，除了要控制好16只哥布林，还要注意观察其他4个人，从而进行指挥。唐柔在把自己和叶修对比的过程，却是完全忽略掉了这一点。叶修和他的差距其实比他现在估计出来的还要更大。 第一 boss 到。 风书烟幕这边一直很有节奏的开怪炮声终于是停了一停，沿途小怪终于全数被开，眼下堵在前方路端的只有第一 boss。 苏木城很清楚叶修的忙碌，总是时不时的把一些重要的信息向叶修反馈一下，以免他没注意到。 开！ 叶修话音方落，君木笑却已突地跳起，右手中握的已是一把利剑，银光落刃破空而下，阵地波荡起，将所有小怪悉数放倒。唐柔、包子入侵和爱凑热闹此时也不再注意什么巨怪控制或是什么仇恨控制，将各类技能燃烂般的一股脑堆上去。这34只哥布林被一路带到此处，边走边被杀，生命都已经被磨去了绝大部分，在这一通狂轰乱炸下，像被割的麦子一样一片一片的倒下， 很多哥布林就此再没站起来，不消几个回合就已经被灭大半，余下乱追猛打却是更加不成气候，面对叶修这三人的操作，只能是死得更快。34只哥布林顷刻间已全成了尸体，另一边枪声阵阵，风书烟幕早已把第一 boss 给引来了。四人视角转过，就见风书烟幕正抬着重机枪正朝天猛射，飞出的子弹硝烟竟然是排成了一道斜线，连到了被射翻在空中的第一 boss 哥布林巡守。而这哥布林巡守也真像被烧烤了一样翻滚着，咕噜噜的就正朝着四人这边摔了过来。 靠！ 看到这一幕，唐柔和包子入侵都没有怎样，一直以来人不如其名，并不怎么喜欢凑热闹说话的爱凑热闹却是惊讶地叫出了声： 是压枪吗？ 这句话爱凑热闹没有喊出，只是在心中翻滚了一下。那哥布林巡守却已经翻滚着掉到了他们面前，君木笑三人立刻冲上去，爱凑热闹也连忙扔上法术，却还念念不忘心中的惊讶，视角朝风书烟幕那边连瞥了好几下。压枪，这又是枪手系的一个操作名词，压是取押送之意，意思是用连续的射击将目标送到自己需要的位置，和送自己出去的飞枪勉强可以算是一反义词，只不过在这个操作上枪炮师却没有什么突出的效果，没有如飞炮一样单立一个名词压炮出来。两种操作相比之下，压枪的难度要远远高于飞枪。这压枪的理论人人会说，但真能做出来的根本没有几个，这是连一个职业选手都未必有把握完全拿捏好的操作，放到普通玩家圈中更是被誉为神技，偶尔做出一下就足够吹嘘好一阵子。你要知道，想让空中的目标做出自己需要的位移，射击就必须打到需要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哪儿？光是这一点就需要庞大的练习和实践来积累经验，以便做出准确的判断。其次，在目标空中移动时，准确射中这个位置，这又是一大难点。再其次，以上两个步骤都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要反复进行的。如此一来，普通玩家也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般能让空中目标移一移而已，指定位置什么的多少职业选手都做不到呢。目前俨然要成为荣耀第一人的周泽凯却是一手压枪技术登峰造极，在一次表演中连跑带射将目标直接一路浮空押送上了西天，主持人当场惊呼：射杀了我的狗眼，一时引为笑谈。爱凑热闹只是看到风书烟幕当时那个 BBQ 的尾声，但哥布林巡守确实是从空中被射到了他们的面前，这难不成是碰巧？利用 BBQ 来施展压枪虽然有一些取巧，但也是足够让人震惊的技术了。爱凑热闹久久不能平静，一有机会就要转视角看看风书烟幕那边。君莫笑、韩烟柔、包子入侵这三个角色他早已经看到眼里，那一手操作的确是十分了得，但韩烟柔和包子入侵两人是荣耀新手，这一点爱凑热闹却也同样看出。至于这个风书烟幕，他一直没发现什么特别之处，他一路上做的事儿最难的也不过是掌握好开怪的节奏，这个多多留意这边的输出情况也就是了，并不复杂。直至这次一次压枪的操作出现，让爱凑热闹大跌眼镜。